这个城市的角落，你抛弃了我，独自忍受你无情的冷漠。我伤心难过，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，你别放弃我。我需要你疼，需要你爱，想说却无力说。难道你真的舍得我？难道你忘了你的承诺？难道这是你最后的选择？选择离开我。最痛的人，最痛的心，在这城市的角落。有谁会听？有谁会懂我的难过？最痛的心，在你伤心的角落。你好狠心，你好无情，留下孤独的我。 留下孤独的我。